奋力发声。 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讲今次唔输得嘅情况底下，香港好大机会出现拉丁美洲南亚式嘅嗰啲嘅军事独裁政权下边嘅选举，就系咧原本已经嗰啲票箱印好晒，摆喺个票站嗰度，一箱一箱印好嘅票，即系剔咗嘅票选票， 即系好似马来西亚咁样。 警察把来历不明的票箱强行护送到执政党选情告急的地方，好几个开票所多次停电，停电后出现许多幽灵票箱，执政党候选人离奇逆转胜。 系啦，马来西亚咧就有干净选举联盟嘅，马来西亚变天咧亦都系同呢个净选民即系嘅抗争有关。咁就結果就迎接一個大型嘅海嘯，當然而家政局都有變化啦，即係喺民主選舉之後就打敗咗呢個國陣，即係當時嘅建制派啦，馬來西亞嘅建制派。咁我覺得香港咧亦都會迎嚟一個越嚟越污糟邋遢嘅選舉㗎啦，包括係假新聞啦、假嘅恐怖主義襲擊啦，亦都係有呢啲抹黑啦、不斷篤灰啦等等，警察選擇執法啦、律政司濫捕濫告啦等等呢啲咁嘅嘢。是會不斷出現的了，那就志在恐嚇，令到大家打窒大家的啫。但是呢究竟這個方法 work 不 work 呢，這樣就今天就跟我們的主題有關。首先呢就多謝各位呢，在我們開通這個 Patreon 一個月呢，其實應該是4月13日，那就現在今天是多少，5月15日，今天5月15日，那回報一下先，我們已經有9933位 Patrons， 那跟我希望在5月達到10000個，應該現在只是差67位而已，67位，那希望今晚可以籌夠這個67位，那我們就提早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完成了。咁我哋如果你加入咗 Patreon 咧，其實你可以我哋做民投票嘅，其實嗱俾大家睇下。咁咧就係8小時前咧，我就將今朝同阿 Gary 討論嘅題目咧就擺上嚟，就係叫做今晚咖喱開邊飯。咁咧就嗱，大家睇到啦，總共有3774個 votes， 咁有1893咧就話想聽呢個美中超限戰，另外咧818就話想聽批判教評局試題。 所為何事。咁另外就係梁君彦強姦式選內會主席，咁比較少人聽就係執咗海洋公園，咁我哋就會 drop 咗呢個執咗海洋公園呢個題目噶啦，咁就集中講，當時就未有監警會呢個嘅，其實，咁咧就今晚我估啊，我哋只可以應付到三個題目嘅啫，啊，我諗梁君彦咯，我哋未必有時間討論。翻嚟要講翻咧就係，所以咧如果加入 Patreon 係有著數噶，其實係可以咧，除咗如果講唔曬咧。有時候我就會咧博埋咧，將佢哋想講嘅題目咧，我就會加翻我自己拍片咧，就喺 Patreon 嗰度播嘅。咁上個禮拜我就整咗一個叫咖喱加底加飯，咁就因為你走咗噶啦，咁我哋就再 做 繼續講埋未講完，因為佢哋想聽而未講完嘅題目。 係咪做完要食宵夜？咪好嘢？ 都唔好嘢嘅啫。 做完都十點噶啦喎， 即係講多十五分鐘咁咯，加底即 係、okay. 加隻蛋嘅啫，其實冇理由再重新煮過個咖喱豬扒噶嘛。嗱，咁咧就翻嚟講翻呢個監警會報告書，我就冇乜期望嘅。點解呢？因為你都知道呢啲所有港英年代建立嘅內部監察咧，其實已經彎曬嘅。咁咧就監警會嘅委員咧，亦都喺上一次咧，仲有個鄭成龍。鄭成龍咧就係一力就係令到呢個嘅七警案啊，同埋朱經緯案係要調查嘅。 都肯講下啲真話。 咁而家就完全冇曬呢啲委員嘅啦。全部都是 yes man。 其中一個女的監警會的成員在12月到任離任之前呢，她說過一些東西，在明報那裡就是講這個721。721的整個通呢，都是監警會就告訴大家他們信警察，就是這麼簡單，我信警察四個字。他所有的通措辭用字都是警察的用字來的。 是啊， 包括他說做法不完美，我都說過、啊、這個世界是沒有完美的做、 啊、 即是你不可以說因為我做得不完美，即是他的 hidden message 就是說你們要求太高，所以你要求完美， 不是就是說我已經做得好了、我沒有錯， 沒 有 錯， 只 不過不完美，是 啦，即是用一些 positive 的通是去說的， 這些就是叫 PR talk、 啊、 我們叫做就是一些公關的顧問的教那些 CEO、啊、教那些垃圾政客出來面對傳媒批評的時候呢嘅回應嘅方式。 嗱，監警會報告總結嗰部分係點啊？嗱，今日嗰啲記者已經好難得噶啦，好短時間你要去啃幾多啊？係1055頁，英文版就999頁。咁啊，唔俾時間啲記者即場派，啲記者已經好嘢分工咧。有啲人問721，有啲人問831，有啲人就即刻睇佢總結部分，有啲人睇建議部分。佢夠膽死，監警會報告總結部分講乜嘢？最近搜獲嘅步槍啊、手槍啊、彈藥啊、製造炸彈嘅材料咧，似乎意味住香港社會正被扯向一個恐怖主義嘅年代。 記者問佢點解你有咁嘅結論？ 係啊，點解你有咁嘅結論？嚇、啊、呢、這個啊哦我梁定邦認為呢個唔係結論，係警務處自己講嚇咁啊？咁、啊、你嘅觀察係啲乜嘢啊？梁定邦就話：咁我就要聽佢。警務處長講啦，我點知啫？佢做調查家嘛咁樣。喂，大佬呢、這個幾殘酷嘅現實，佢講咗出嚟，佢承認喎。咁跟住記者就問：咁你係咪即係信納警方嘅結論啊？梁定邦就講咩啊？佢話：如果唔信納警方，你信邊個啊？ 嗱， 你睇下， 佢連一個獨立嘅身份， 你睇下， 唔 做判斷，全面採納警務處處長講嘅嘢，跟住仲要問翻你轉頭，如果唔信佢信邊個？ 佢直情係無恥到就係話我係警察嘅契弟嚟噶啦，就係咁咯。 係啊，所以點解今日 講乜我就講乜嘅啦。 網上面洗版就係我哋個主題嗰度講監警會就變咗呢個撐警會。如果要撐警，使乜你做啊？ 我想話 你嘅職能係啲乜嘢啊？ 如果你問我，我就會委任阿石房友、傅振中同埋李思煙入去做監警會委員。阿石房友可以做監警會主席添。 嗯， 其實冇分別嘅。你問我港英年代咩呢？阿梁定邦呢啲即係又做過好似 SFC 嘅主席嘅，好似係咪律師出身？ 大律師嚟嘅， 大律師就有社會地位，咁咧就攞佢嚟咩咧？攞佢嚟包裝，咁咧後邊嘅保安師歐士培咧就係裏喺後邊幕後去操控，咁喺企喺前邊呢啲台前嘅咧就係香港人認受嘅認可嘅所謂精英，玩完嘅啦，其實。梁定邦以後都不用做了，你問我，我直接委任大波民做好過， 是、啊、 因為後面的老闆都走了出來了， 有什麼分別、啊、你看看、 那個、我用 什麼你這些 高等華人、 啊、你看看那個肥佬叫什麼名字、說那個女仔粗口捐的肥佬叫做、 張華峰， 張華峰他說什麼、啊這個這個新屋嶺有冷氣的挺好的，這樣就說了這些話咯， 你要記住監警會的工作是啲乜嘢，監警會的職能是啲乜嘢，嚇？警察投訴科收到啲個案處理唔到，就要交去監警會，叫你寫一個報告，就過去嗰八個月、十個月發生嘅送中運動裏邊，警察執勤邊啲地方係有問題，收到大量嘅投訴，你點樣去處理？你而家點有冇處理到？ 唔係嗱，但係我覺得咁樣，就算嗰成份嘢係垃圾都好咧，你 會真係垃圾到， 你撥開啲蛛絲馬跡咧，即係你用呢個 CSI 嘅精神咧。你就會查到個真相嘅。點解呢？第一，六一二嗱，當然監警會佢政治上佢冇可能公開譴責呢個警察，因為根本上就收到政治嘅 order 去幫警察漂白噶嘛，佢哋係。但你從個報告嘅蛛絲馬跡睇到，第一六一二究竟點樣 define 佢暴動呢個有問題，我覺得嗱，大家要記住嗰份報告對好多打官司嘅手足嚟講咧，係一個要睇嘅一份嘢咧。究竟六一二的暴動的性質，如果監警會都講話不清楚的時候，現在六一二起訴暴動罪的人是無辜的，我覺得。第二七二一，雖然大家針對就是說搭膊頭的警司和南邊圍那兩條僆，叫他們回去，不要走去攻擊人，他現在說是這樣，肯定 他只是針對那個畫面那個場面， 肯定就是那個警司的口供， 他完全不觸及到整個七二一那個布防、那個部署、警方的領導層的處理。 這個就是證明了我的看法，我說七二一始作俑者是鄧炳強，為什麼呢？在個報告書裡面，元朗警區在60分鐘之內三次致電这个警察总部，这个高层38楼警总啊，要求增援而被拒绝。跟着他们的理由，这个就是他作工的时候跟梁定邦讲的理由，就是因为要重兵部署在港岛。为什么呢？因为要守中联办嘛，当时他的理由解说就是要守中联办。但是你从那个时间上一对比你就知道，根本守中联办这个就是借口来的，是一个借口来的。他是知道白衣人會攻擊黑衣人，然後當元朗警區作出要求增援的時候，是警總決定不增援的。警總最高負責人，當時行動的負責人就是鄧炳強。就是鄧炳強。你說你一力承擔嘛， 未坐正的那時候，他是 當時的行動處副處長， 是、啊、 就是整個 operation 的負責人。這件事，所以說你撥開那些，即係佢哋嗰啲俾嗰啲嘅 spinning， 我哋叫做避重就輕啊嗰啲咧。 有啲直情係顛倒黑白是非添啦。七二一有幾多宗啊？千幾個電話打去元朗警署， 話為咗癱瘓 天水圍警署 啊，係 啊，話阻礙，話投訴翻啲市民話去阻礙呢個嘅九九九。 咁點解你又相信係為咗警察話係啊嘛癱瘓啊嘛？咁點解唔係市民見到見義勇為要打電話去報警？大家都見到嘛，因為。 有些基本事實又搞錯喎、啊、林卓廷被人打完之後咧，喺警方未到之前咧，已經離開咗現場啦。份報告裏邊竟然寫咗林卓廷仲喺現場。 好啦，佢確認咗一樣嘢，廉政公署正在調查七二一，呢個亦都係監警會報告書裏邊再次確認嘅事，就係、是、廉政公署未 drop 嘅呢個 case 係調查緊七二一事件。所以我就話要向廉政公署施壓，就係、是、你幾時交你嘅七二一嘅調查報告出嚟？呢、這個係正如啊。我 call 翻呢個林鄭講嘅就係遲來嘅公義就唔係公義啦，係嘛？我就問你，而家已經由七二一到而家七月二十一號就嚟一年啦，已經係好快啦，五月啊嘛，而家已經係。我話俾你聽，嗱，廉政公署嘅調查進度如何？你起碼都要向防貪諮詢委員會匯報啩，係、嘛？究竟七二一事件裏邊有幾多警察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會被起訴，包唔包括當時嘅行動處副處長？當然好多人話：，冇用噶啦，呢、這個 ICAC 都係一擔擔噶啦。你就要將 ICAC 嗰個尊嚴都要拉倒埋，就係、是、火肉重生，就係咁嘅意思啊！攬炒巴所講嘅 finalism 啊，所謂鳳凰火肉重生，就係、是、你一定要將成個特區建制全部佢哋自己毀壞曬為止，香港就變成一個馬尼拉。警察日日去商場打人，好啦，到而家啲商户，你知唔知啊？發起準備唔交租啊！佢同嗰啲大業主講啊，你日日入嚟嗰啲警察， 兵走入嚟，我點做生意？ 我點做生意啊？你咪發動所有嗰啲商場嘅商户抗租行動咯、啊！如果你大業主繼續俾啲警暴喺你嘅場發生，你私人地方嚟嘅大佬，係咪？佢話報警，如果冇人報警嘅話，點解放佢入嚟啊？ 啲手啲手足和理星啊，之前之後係會幫襯㗎， 點會影響到啲人嘅 商場裏邊？ 咁咪叫所有呢啲商 聚咗人添啊！ 一齊唔好交租咯！我睇你嗰啲新鴻基好，九倉好，係咪恆隆好？我咪睇你點樣去撐景咯！我就話係要陣地戰就係咁噶啦，係個生活裏邊長期嘅抗爭嚟嘅係。 今晚有啊！今晚有人呼籲就要去啲商場嗰度啲手足咧，就話要搞到要落閘。不過咧就唔好俾狗捉，要等啲狗入咗去之後咧落咗閘咧，咁就好走啦。唔好留喺原地，唔係搏拉，唔係要對抗咁樣啊。係 我就話冇時間，大家 有應該五個商場啊。今晚應該 即係大家疲累，讀書嘅知識分子、大學生好，出嚟教書嘅人，甚至係大學畢業，我哋嗰個年代八十年代好多已經係佢嘅 career 嘅。即係差唔多去到尾啦，亦都唔會有啲咩大嘅代價嗰陣時候，你咪企硬咯，我覺得好簡單嘅啫。第二咩啊，口珠不伐咯，呢個重要㗎，我覺得。點解令到我哋冇曬 peers 咯？你出賣香港人嘅利益嘅後果就係咁㗎啦，我覺得。係咪你如果唔係就寫信去投稿嘅外國報紙，識剪片嘅剪好啲片，剪靚佢，做好個旁白，加英文字幕，係咪？將而家警察嘅嘢。或者監警會的報告書做一個 summarize 15分鐘是吧，就send去外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海外的香港人又可以呼應寫報寫信去當地的國會議員制止他們那些親華的行為是吧，為什麼不行呢？即是不要說，即是我經常覺得你要想回坐四年監的年輕人22歲求生員 坐完出來26 坐完出來26歲是吗？如果他们的牺牲他不是为了他自己，如果我们在跟 ISIS 叹气有什么意思，我想说是没有意思的。他入了去坐的时候，他想最听到的是什么？就是出面的人没有放弃嘛。 屯门啊，在是不是母亲节那天啊，应该是刚刚过去的礼拜日，就是咯，喊住在屯门那个商场那里。 會嚟嘅，著緊火噶啦！你見到個警察嘅暴力， 自己將會被判刑，咁就呼籲在場嘅手足，叫大家堅持落去咁樣。 同埋你見到警察嘅暴力又會再嚟，監警會冇牙老虎嘅報告書，會令到警察更加跋扈。警察跋扈嘅後果就會觸犯更加多嘅紀律問題同刑事罪行。今次西九反黑所犯嘅罪，係因為佢哋覺得自己已經無法無天可以。係咪？你而家見到一周刊嘅報導， 如果唔係唔會咁樣嘅。 係嗰個女毒品拆家係同西九反黑30個人有路。 真係哇！真係點搞啊！真係 哇！大佬 group sex 啊！ 係 真係真係重口味，我覺得真係 咩全部都有一腿嘅個形容，好似話係。 我懷疑呢個女被捕嘅呢個女拆家後邊係有刺頭嘅， 係嘛？ 係用佢入去去滲透呢個西九反黑嘛？ 即係財色咁樣係去。 一定的啦，不會是 individual 的行為來的、individual 的行為怎麼吃你20多 kg 冰啊，大佬啊，20多公斤啊，千多萬的那裡是怎麼做啊，怎麼拆出去啊， 你犯刑事集體地去犯法違紀，就是因為衝破了這種心理障，不受監控，沒有內部的紀律處分，外部呢又好像被特權被特區政府去包庇。 真正他要消滅你的運動是什麼呢？就是一個假的獨立調查。但你看到林鄭今天的記者會裡面那種囂張跋扈的程度，現在已經有真相了，是不需要，即是說他會繼續向極左這條路那裡走，去極左這條路的走，和李飛的中間派是沒有得後退，亦都是不歸路。 你看沙田， 他只有選擇跟手足企埋一齊嘅啫。 沙田新城市廣場嗰個失明嘅女個女律師， 要佢攞隻假眼出嚟。 係啊，去到警署嗰度要佢自己拎隻假眼出嚟挖出嚟，去證明自己係真係失明啊！ 佢 唔係淨喺現場收入去，你盲嘅喎，監察啲乜嘢？去到警署要佢咁樣啊，係明玩佢噶。 唔係，所以我話 你係令到人好憤怒㗎。 佢哋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咧。 因為好非人，你諗下，真係好不道德嘅呢咁嘅行為係。 佢唔覺得，佢哋已經去咗個地步，係覺得佢哋乜都唔使理。 戰格都同打字，仲比自己打自己六歲嘅仔係差。你諗下，係羞辱你，用你身體嘅缺陷去羞辱你啊！係。 如果我哋相信一啲本身嘅質地係惡劣嘅人，當佢自己成為特權階層之後，佢只會將佢呢個惡劣有一個 multiply effect。成大 N 倍， 將佢嘅陰暗面係放到好大啊，幾恐怖啊！ 如果唔係，點會連續呢兩個月十幾個警察犯刑事罪先？我想話，好啦，即係話而家係逐步爆啦，其實已經係。 佢爆到一個地步係咩咧？唔係你出唔出嚟示威啊？而家係你行過商場又會俾人拉。然後跟住記者，我都最好笑。今日記者會，林鄭記者問佢可唔可以 guarantee 唔好噴胡椒，佢都唔講。我冇辦法保證。跟住就叫警察同傳媒傾個守則。我想呼籲記協去到講清楚個立場，然後佢喺度咦我嘅話，唔該拉隊走人。唔需要同佢做呢台戲嘅，我話俾你聽。因為佢係視記者係仇人。當日旺角發生嘅事，是因為西九整個景區裏面陷入一個這樣的劣質的形象危機。好了，然後將他們的憤怒發泄在記者身上，這個是對記者的報復。如果他不跪低道歉的話，我跟你談什麼？我想說，如果你警察不就當日，我不跟你說之前那些，只是旺角當晚發生的事，你不道歉的話，我跟你有什麼好談？你不承認自己有錯的話，就大家繼續下去咯，繼續下去咯，你可以繼續癲，是啊，是很辛苦啊，噴了胡椒。我們都知道，問題就是你沒辦法的，是不是？你不可以給他認受性他嘛，現在是。當你拆了個認受性的話，好了，監警會又做不到事，大家看到了。我說你就算最淺黃的和李飛，最想息事寧人了，現在算了，一人讓一步。你怎麼下台呢？我想說。 沒得下。沒得下。 是中共拆了個下台階的，現在是。他要你同驢仔搞先至係自己人啊嘛，咁所以嘅話係冇噃，佢拆唔開嘅喎呢個，拆唔開嘅原因就係因為佢行緊極左嘅路線，而呢條極左路線係將英治時代所有留低嘅遮羞布全部燒曬，燒曬之後佢要你班聂德权好、邱腾华好，全部赤身露體直播同驢仔一齊。而家就俾香港人睇緊呢啲咁嘅嘢。 你知前日我去西九龍警察總部嗰度抗議，抗議佢哋即係三個禮拜 有 十七、十八個警務人員冇啊！本來之前傾呢個警民關係科，有人聯絡啊，你哋嚟抗議請願啊，咁樣啊，咁樣嘅傾嗰陣時話係咪要揾人出嚟接信？去到最尾打電話，我哋唔會出嚟噶啦，你企翻喺出邊啦，唔好過界啦，咁樣嘅就係 冇人出嚟。 佢哋唔願意直對民意啊，係唔敢面對啊。匿喺個警署裏面打電話出嚟啊！ 太醜樣 咁樣啦， 大佬，太醜樣。 大佬， 我都話你有羞恥之心嘅，你都會，我哋都諗唔到啊！以為韓無間道電影劇情嚟嘅啫，韓森派條僆入去差佬嗰度，係乜以為電影劇情嚟嘅啫？呢個唔係害群之馬，我想講，鄧炳強係冇辦法一力承擔嘅，呢個係成個制度集團式嘅警察包庇。怎可能撻到二十幾公斤的冰毒出去，是吧？即是說什麼事都可以發生的。 嚴重過嚴重過無間道，無間道都是個別一兩個劉德華的角色的，是不是？後來發現一個，現在是成隊人，是 不是幾次都是 成隊人， 晴天行動都是成 隊人，幾恐怖，是九個那裡就是。 是啊，全部拉曬都是九個，都是成team人來的。在元朗爆樽都是成team人來的，違反限聚令都是。就是以前那樣咯，Syndicate。是吗？企业式，企业式贪腐，跟住就会不是鱼肉示威者的了，跟住会鱼肉违例泊车的的士司机、GoGo Van 的司机、海滨道落货的司机，跟住就会警民冲突，必定的。 恶向胆边生、啊。 恶向胆边生嘛，他觉得自己大 Q 晒、啊，你做咩啤住我？跟住咪塌你，是吗？跟住咪喷招。喂，大佬，以前啊，掹警棍都要寫報告的。 過去就淨係對爛鬼係咁，仲要捉對警署裏邊咧先夠膽係咁，已經唔啱啦，冇講話啱啊！而家就對露宿者、對示威者、對佢哋口中講嘅黑暴、對後生仔、對戴住豬嘴嘅人咁樣係整下整下就，喂，啱啱母親滅節咪就係咯？呢、這個沙田新城市廣場外面八步梯嗰度，你講句粗口都即刻趴得，即刻撳低你啊！係， 而家佢因為。監警會的報告同埋獨立調查，佢都係兩條要守住嘅政治防線嚟噶嘛。佢一日覺得自己中共係要靠我哋止暴制亂嘅話咧，佢哋一日都覺得你喐你奈我咩何？你奈我咩何咁咯？但係我就話，如果香港人喺咁嘅情況下邊，當共產黨已經係撕開呢、這個撕破呢個假面目嚟去進擊嘅話，呢、這個就是大家所講的攬炒的第二步嚟㗎。而家發生緊嘅嘢， 不應該大家覺得愕然的，其實是 提早的，其實是 喂 你很簡單，一是六一二之後大家回家，或者他撤回之後六一五好像是 吧， 宣布撤回的時 候六一 六一六是 六一六 六一六 是 是那個禮拜六 是 那個禮拜六好像 六一六是二百萬零一人上街， 撤回是幾時啊？ 撤回是正式撤回啊， 各自是六一五 再之後的是 完咗噶啦，其實係嗰陣時應該完咗噶啦，係嘛？問題就係因為佢要撐警暴啊嘛， 哦， 撐六一二啊嘛，所以一路燒到而家啊嘛，個核心仲係嗰度噶，其實係仲喺六一二嗰度噶。佢而家今日記者會講嘛，你哋原本就話五大訴求，而家搞下搞下變咗港獨、攬炒、勾結外國勢力啊嘛， 繼續轉移視線咯。 佢繼續轉移視線啊嘛，喺度 五大訴求只係回應咗一個之後就冇啦，咁樣 係。而家人哋同你講。好啊，我就同你讲，你独立调查警察啦，系嘛？大家坐低谈判啦，几时啊？跟住佢又话唔会啊嘛，咁你怪责人哋升级做乜嘢？应该你一早落台啦，系嘛？你一早落台啦，五大诉求里边其中一条就系你落台啊嘛。好啦，全部政治代价唔付，然后用重手镇压，镇压到一个地步，而家就喺政治上再进一步收紧，收紧到一样嘢就系恶向胆边生，连一国两制都唔要啦。唔係還掂，我都即係香港人對我嘅仇恨去到咁啦。對中共嚟講啊，佢而家咪惡向膽邊生咯。如果你唔同雷仔一齊嘅，就唔係我自己人，就係咁啦。當佢個矛盾拉到咁高嗰陣時咧，即係話第一香港會再次陷入動亂，第二就係佢哋動亂嘅開始嚟。每一次中共嘅政治運動都必然係咁樣嘅。你最驚佢係咩咧？大家冇事。整個大法官李國能包紙巾出嚟調查一下，係咪攞幾件黑警制旗？ 突然之間文明咗咁樣， 咁你就知驚啦。點解啊？即係話佢 buy time， 佢喺幕後再去收緊。不過佢表面上 buy time， 你出嚟反對嘅人冇群眾 follow 你，冇人聽你號召。到時城寨可能得兩百人聽緊，一集嘅節目得一萬人聽，咪玩完咯？你仲講咩啫？係咪？所以我就話，即係你唔可能期望佢進化到咁嘅地步，因為佢咁樣對反對運動係不利嘅。其實，如果佢調翻轉，佢而家咁樣惡向膽邊生，呢、這個就係鬥咩啦？鬥耐力、鬥意志、鬥決心啦。唔係要一定要企出街頭先有決心嘅，我覺得。 韌力係好重要嘅，唔放棄係好重要嘅，唔灰心係好重要嘅。每一次好像今天很多壞的新聞呢，有不少的朋友都是即是刻心灰意冷，很絕望，跟着轉移為是一些 infighting，這樣是不需要的。其實這個真的考驗我們的，其實 是很痛苦，是不容易過這樣，但是我們要看著認清楚當下那個形勢。 周旋下去，這個其實牽涉到我們本來應該今天講的一個重點的話題，就是中美之間，我已經講過，他們的第二階段的貿易戰是會一路升級的。這個升級是會將中共的所有精力扯了過去和美國的鬥爭裡面。Donald Trump 現在的講法就是說想斷了中美關係。 他說所有關係可以停的，是。他說到很大啊， 你有沒有想過是。 曬冷啊，我覺得。 是啊。 是啊，所有關係可以停，還有那個供應鏈要斷了他嘛。 是啊。 就是將那個供應鏈轉移，這個也是他的製造業會轉移去墨西哥的。其中一個原因，但係呢個一段時間，科技製造業會轉移去台灣，亦都係一樣。咁你見到而家已經發動緊佢哋嘅支持者去爭取台灣加入呢個 WHO， 所以話香港亦都需要同台灣嘅勢力結盟，就係咁嘅原因。即係移居台灣嘅朋友，其實唔係冇嘢做噶，我覺得 可以幫手。 咪起碼台灣你睇到時代力量都係好撐香港，咁民進黨政府其實應該都係撐香港。而家實際上好多過咗去嘅人，佢慢慢慢慢喺台灣落地生根好，或者佢揾到佢 career 都好，佢哋可以一路開展更加多嘅台港兩地嘅民間嘅串連嘅工作，係嘛？爭取嗱，黃之峰出嚟表態啦，爭取台灣加入 WHO， 係嘛？我就話香港人係要支持台灣加入呢個 WHO 嘅，唔係因為我哋反共咁簡單，而呢個係公義嘅問題嚟噶嘛。係嘛？點可能一個 咪亦都係橫 向連結做得咁好嘅地方喺呢個疫症裏邊，而係被中共因為中共嘅原因而排擠出去啫？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係能夠 keep 住呢個咁樣，即係好簡單，我話俾你聽，任何同政權嘅對決喺嗰個 專制政權裏面，他最想就是你宿命。所以任何宣揚投降主義嗰啲嘅 KOL， 你唔使聽噶啦，其實，因為佢哋總會話俾你聽，咁樣做冇用，咁樣做冇用，咁樣做冇用，乜嘢都冇用嘅其實。咁呢個咪就係幫獨裁政權叫你放棄咯？係 咯，記唔記得啊？有個保藥黨啊，走出嚟講啊 ，KOL 啊，而家喺度公開地去鞭策話戴耀廷搞嘅35+呢個初選係保藥黨啊，咁都講得出噶？呢啲言論大家搞清楚啊！不是孫流流，不是怨婦這樣，是他走出來在這些香港人被人打到體無完膚的情況之下還說這些說話， 我覺得很簡單， 是幫不到件事情，也都不是真的幫到你做情緒發洩，是 這個千帆並舉，是就是當日老蕭和麥當雄打倒這個無線電視的時候， 哦， 千帆並舉，就是大地恩情對輪流轉的年代， 嗯， 為什麼呢？你要這麼多條戰線一起開波才行，你這樣的話，其實整個中共在香港的管制疲於奔命，因為他在後面操盤的人，他又不是坐在那個權力那個執行權力的位置，因為香港英治建立的制度，那個法定權力是由那個執行部門的首長去負責的， 嗯， 他才有那個法定權力。譬如不俾保釣號出海，佢一定由海事處嘅處長去執行嘅。嗰份文件一定要由佢寫嘅。如果佢唔寫嘅話，係做唔到嘅，係冇個黨喺度噶嘛。好啦，即係話中共後邊呢，就係中聯辦主任、副主任、文教部、傳媒聯絡等等，呢個警政聯絡處呢扎咁嘅人，佢要令到成個特區政府機器喐嗰陣時咧，佢要不斷去破壞，即係好似楊潤雄今次咁樣插隻手落去呢個教評局、考評局咁樣。他要不斷拆除那個防火牆，但是那個法定權力仍然不在他手上的。好了，他就會暴露他們的政治意圖出來，但是那些東西是執行不到，所以我說大家要記住，無論你身邊有在政府裡面工作的人，你要遊說他們，是不是叫你跟中共對抗，而是你要專業地去執行你的職務，是做一個真是政治中立的人，不要因為那些大公報講完什麼你們趕快衝出去，因為最終歷次的中共政治運動裏面，他們的風向是會轉來轉去的。駱惠寧捱不捱到兩年不知道，如果九月見這個民建聯工聯會撲曬街的話，我告訴你駱惠寧坐了多久大家都不知道，是不是這個這樣的直接管治的模式他都要交差的嘛，他要去到盡的，他一定會，是不是？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如果你說投沒用的投票，咁你咪即係主動接受咗呢個直接管治嘅模式咯，係咪？就算 even 你話我學校裏面選家教會都會參加，點解？大廈嘅法團選舉都要參加，係咪？永遠都係一班好人走埋一齊就做到嘢嘅。選咗家教會之後，喺輪選教科書嗰陣時候，清清楚楚，唔可以淨係選呢個商務啊、教育圖書。由中聯辦控制的出版社，你以為他控制考評局嗎？其實他控制了教科書出版，也都控制了很多的辦學團體，控制了大中學裏面的校長，是啊，校長是很契弟的，現在中學好了，最終他現在伸手下去考評局，就是將那個整個洗腦最後尾把關的那一部分按那粒掣，按那粒掣，現在要，所以我就說你是那個是一個是很消磨人的精神的，是其實很慘的過程。但是如果當大家覺得氣餒的時候，你想想坐在監獄裏面一個一個判入去那些人，你上庭你看到他們那些是一個很善良的香港人，報什麼圖啊？我想說是不是？無論政府官媒怎樣抹黑他們，無論法官怎樣抹黑他們都好，在我們的心裏面是有個是非判準在這裡的嘛。如果那個判準一直沒有改變的話，如果公義沒有人發伸張的時候，我們是不應該覺得氣餒的，是沒有這個選擇，其實根本是因為當我們覺得氣餒的時候，覺得什麼都不想碰不想做的時候，其實就是他想要你做的事，他改變不了你立場，但他要你 fatalistic， 那你就會接受這個獨裁政、獨裁管治咯。喂，東德好，波蘭好，是吧？曾經是受過一個文明管治的國家，在二戰後步入共產獨裁統治都是一樣的，其實是你方真的有這麼多軍警嗎？他令到你害怕，令到你怕，跟住督灰，跟住舉報，你睇嗰套電影《竊聽者》咪知咯。喺東德嗰陣時，係嘛，互相舉報。所以我就話有幾樣嘢要防範嘅。第一，從事呢啲工作，公務員好，法定機構好，教師、 社工等等，將你哋嘅社交媒體全部剷除佢，唔係話因為驚咗佢，我覺得 費事俾痛腳執住。 呢個佢係會督灰，呢個工作係會持續地喺社會裏邊進行嘅。而家唔需要我哋再表咩態嘅啦，呢個已經經過大半年呢個咁嘅運動裏邊，每一個人嘅是非黑白係好清楚嘅，我覺得係真係嘅。如果唔係就刪咗，唔好公開嗰啲嘢，將佢轉成係私人嘅。但是私人你都難保有一些你的同事會因為 hold 住你 SGM 的位置會督你灰的，其實都會發生的。其實呢樣嘢，因為共產黨是有本質令到一個本來有信任的社會係變成一個人攻擊人的，因為佢係會挑緊人性裏面最黑暗邪惡嗰部分出嚟。 最唔好就係要搞到你人民鬥人民啊嘛，自己又內鬥，咁政權 一定 係 咁， 就可以繼續地即係坐享其成。 因為你人與人互不信任嗰陣時咧。佢就可以喺 above 上邊咧，喺上邊 manipulate 控制你啊嘛， 逐個擊破， 係逐個擊破同埋拉一派打一派呢啲咁嘅嘢。我哋係會經歷過曬1949年、1930年代到1979年到1989年所有中共嘅政治鬥爭裏邊嘅手段方法、折磨人民嘅方法，都會喺香港實施嘅。因為佢直接管治，佢用咩法寶啫？唔通佢用英治嗰套法治咩？佢唔識噶嘛。係嘛？佢仲著緊開浪褲，佢點識啫？佢仲 佢用翻用翻啲舊嘅套路咯，就係 佢仲係中意1972年官人，我要嗰個小陰陰噶嘛？咁佢點會識啫？佢咪用翻佢最叻嘅咩咧？咪就係權術咯！永遠都係文革一樣，喺《解放軍日報》呢個《人民日報》唔講嘅話，就喺上海發表呢個姚文元嘅《平海瑞罷官》。表面上無厘頭，佢點會講一套馬連良嘅京劇咧？咁 無啦啦咁， 無啦啦嘅咧咁。是吗？原来后面就是跟着出来了，跟着就拉高矛盾，跟着归边，归边就雷厉风行，那就搞了。现在就是这样的，那管治方式就是这样的。所以当他一吹号角的时候，大家就要知道来紧的了。来的时候，所有那些出卖香港利益的人只有一个方法，叫 name and shame。如果他是官员，在国际社会里面他要出访的，一早告诉那些国家，这个是共产党的奴才。第二，國際戰線是很重要，我再講，不是只是英文媒體那麼簡單。你看到拘捕李柱銘之後，歐盟外交事務委員會出聲，是會推動馬格尼茲法案的 歐盟 版的，這個就是制裁那些賣港賊的嘛，為什麼不做事呢？我想 今次下個星期一開審了，是不是上庭應該是，為 什麼不做事呢？喂，開審那段片一定是國際新聞來的，其實是。如果你話以前係、好似冇乜着力點咁推動呢個歐盟呢、這個馬格尼茲人權法，即係我覺得有陣時係大家即係失望或者唔開心兩個鐘度啦，放低，跟住又起身又要做嘢噶啦，我覺得係好辛苦嘅，我覺得。但係你會見到一步一步嗰、那個 progress 嚟嘅，我覺得。你唔好以為中共撕破呢個一國兩制嘅假面就係我哋嘅失敗。其實是個抗爭運動的成就嚟嘅，呢個係因為佢匿喺呢個假面、呢個不服鬆後邊，佢係 manipulate 香港係温水煮蛙20多年嘅啦，已經係你而家夾到佢最後尾要現真身出嚟，好啦，佢就會用反新疆反恐嘅方式，係好殘忍，係好恐怖，但係你唔可以驚嘅，其實，因為嗰樣嘢係佢就係要你宿命， 就是、想你驚啊，係， 然後冚擺唔去咯，翻屋企瞓覺咁咯。咁係咪咁樣就可以解決呢？其實唔係嘛。如果你話我哋係香港人，你就要問我哋香港人嘅靈魂係乜嘢，我哋嘅 spirit 係乜嘢。如果你話我哋係要建立一個偉大嘅城市嘅傳統，甚至好似梁繼平講，我哋有一個香港嘅民族。我記得有個朋友問我，佢話我香港人好似猶太人。我話猶太人，因為佢哋相信佢哋係神預選嘅選民。是神揀選了的， 揀選的子民， 揀選了的子民，所以他們流離失所這麼多年，千多年之後可以復國。香港人在1967年之後，其實是離散在全世界，第一次移民潮是1967暴動之後，每一次都是中共介入香港之後發生的，第二次是1989年到1997年，在这段时间里面超过500,000香港人移居全世界，是离散在全世界的。 很惊人的数字是。 是没有战争的情况底下离散在全世界，然后跟着现在又再有移民潮出现。我就是说离散的香港人当他们组织起上来，我们就要问，除了我们不是在一个同一个城市生活，我们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将我们连结起上来？我们要问我们香港人的灵魂是什么，找回个灵魂回来，我们的精神是什么？究竟是自由啊，是争取自由？我们就要向全世界告诉全世界，我们代表的就是这样东西。你支持我们，你不是支持一个民族种族或者一个城市，而你支持一个 spirit。 你找到的话，这样东西就是跟共产党的角力下去的一个本钱，本钱来的。其实这样东西不是因为我们热爱这个城市里面什么法治啊那些，不要再用那套泛民的论述了，完了，我觉得已经是因为那个港英留下的政治文明已经终结。泛民代表的其实是港英年代留下的一套政治文明，他以为可以维护下去，所谓法治有险可守就是这样东西。你再嘲笑杨岳桥都没意思的，我觉得。你要令到他们明白港英那套的政治文明是在于人的自尊与自重，而不是中共那套鑽空子，用盡方法去出蠱惑、造假这样的 mentality 去运作的。所以我记得以前我们在立法会辩论，根据这个英国国会辩论的那本指引 House Rule Escamay 那本 House Rule， 它里面讲就是你不可以去揣摩人家的动机、在辩论里面这些这样的守则其实已经没有了。今天立法会里面，今天立法会就是一个抗争的场域，大家都不想，其实是中共令到立法会变成一个抗争的场域， 没得选。 英治时代为什么不会呢？因为很简单，他会指使陈方安生在某些问题里面要向民选的议员让步，因为他要那台戏做下去嘛。他不会，彭定康不会觉得上心的，他不会觉得立法会否决我的事是我的失败，但是中共是不会这样看的，他根本是不配有香港这个城市。我告诉你，他们的政治文明的进步的程度根本未有拿去到是拥有香港这个城市，然后他们用他最落后最粗暴的方式来管治香港。现在你觉得个心很不安乐，很不快，很不忿，香港人是因为我们的 pride 是受到践踏的吗？你有没有想过，你看到杨润雄这些扑街出来开记者会，为什么你这么愤怒？不是因为我的仔去考 DSE， 不是这些东西，而你觉得他是践踏我们香港人的尊严，而后面是中共践踏了杨润雄，杨润雄再践踏我们吗？如果你要重新再站起来，为什么我们要在警暴里面涉而不舍？是因为我们不可以接受我们这样跪在这些警察前面。我们要做人是要有尊严，我经常都说这个尊严就是将我们所有香港人团结起上来，最黑暗的时候将香港人团结起上来，否则你真的看不到光明。但你看到台湾美丽岛事件、南韩的光州事件之后，他们经历过的跟香港将会经历的一样的，是很漫长的黑暗。如果当时他们放弃了的，他们永远都不会迎来之后的结果来的， 不会起得翻身。 是没有人会知道中美会不会开战， Donald Trump 会不会派兵保护香港，其实这些事我们都不知道的，永远都。究竟中共还可以揽着这个的即是这样的全国骑劫，全个民族，全个国家可以几耐，其实没有人知道的，其实。是吗？总之你见到苏联嘣一声一下就突然间整个帝国冧了。如果在个冧了的过程里面要重建香港的未来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将我们的 spirit， 将我们香港人的精神去提炼出来的时候。不是你是废老，你是后生仔，每一个人的责任来的。Even 你是一个政务官公务员，你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市民。你看到现在被告的全部都是普通市民。很多都是年轻做服务业，做普通的工作。 前日有一个是司法机构的女文员。 女文员在司法机构里面的女文员。是啊。所以我就说讲不到中美超限战的了，我觉得都 可能要下个礼拜讲的了。 是啊， 很阔的，那个是。 那个题目都很阔。是。那大家希望可以千祈不要气馁，我觉得。已经是就来一年了，我觉得。 無論我哋幾面對幾黑暗嘅時候，你諗翻轉頭七二一，我相信好多人都係即係一路睇住電視直播一路喊嘅，其實八三一係嘛，一路十一，跟住你一路一路睇一路睇落去，最終你而家發覺佢所有嘢都會發生嘅， 咬緊牙根啊，係 係啊，當 咬緊牙根， 唔可以李柱銘上庭。是一路一路向那個的方向行的了，已經是政治會升溫，政治鬥爭會再嚟，而那個鬥爭的激烈程度會更加犀利。 記住現在在籌的手足啊，嚟緊個禮拜我同譚偉邦亦都係有分工嘅，其他啲區議員都有嘅，就去到赤柱嗰度探，因為裏面嗰啲手足咧，有啲懲教人員咧開始用啲小動作咧，係去令到喺裏面咧係難受嘅。咁我哋係去做呢個嘅公務探訪咧，希望佢哋受到嘅對待咧就好翻啲，就或者唔會受到一啲差嘅對待嚇。咁所以記住喺囚獄裏面坐緊嘅手足咧，其實寄望我哋繼續係撐住落去。咁所以就係。是会很失望，是会很伤心，但是流完眼泪呢都是要继续走的。 你也都呼吁那些区议员，我觉得尽量大家有个可能即分散一些 duty roster 樣去不同的地方去探那些被捕的人。那个过程是重要的， 是 build up 那个 spirit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大家不要看少这些东西，在最艰难的时候去對受迫害的人伸出他們的，即是我們那個的手呢，是應有之義，另外也是建立整個香港人的 spirit 的一部分來的，這個是。不是說出來的那些東西，其實是做出來的，其實是。 今天在公園門口。 是你感動到，你會感染到很多其他人的。 公園門口那裡，即是為判了四年那位手足，很多是送他的囚車走的時候，都是一湧而上的，是。 是啊，那個是做出來的。 支持他，希望他知道他不是一個人的，是。 咁所以就大家今日頹一頹啦，聽日開始努力振作。今集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見，拜拜。Thank you.